當你未攞到一粒星身份證個居留之前，你喺台灣度住嘅時間點算呢？咁如果係對個案有安全有疑慮，有自由受緊急危害嘅香港人，都可以申請咧有關嘅安置同埋照顧。咁當然啦，呢、這個需要一定程度嘅同埋必須要嘅政治審查。我可以咁講啦，台灣做政治審查嘅把關係非常嚴格。大家知道，距離香港最近中國共產黨嘅地方就係台灣啦，同一個時區添。所以你話台灣對於呢一個中共嘅滲透咧，係相當係有意識嘅。所以佢喺政治審查方面咧，會有嚴格嘅把關。換言之，一個香港人，一個自稱嘅手足，無論係真與假都好，去到台灣度咧，一定經過一番寒蟬骨。嗰、那個唔係一個桃花源温柔鄉，去到嗰地方度，你要面對一關一關一關嘅考驗，包括咗政治審查，包括咗咧各項唔同嘅實際上你參與過咩活動嘅審查，同埋台灣一定係睇兩個方面嘅嘢，一就係話你係咪真係有參與過有關嘅一啲即係抗爭活動。第二，你係咪一個適合嘅一個人格或者 profile， 台灣覺得可以俾你居留權。兩樣嘢都係有嘅，第二樣嘢係同你抗爭冇關嘅 ，OK， 係同你成個背景有關嘅 ，OK。咁所以我諗呢一點咧，大家要需要好清楚，台灣政府有咁嘅把關。咁你話台灣而家有咩嘅法條規定係咁樣嘅？已經有，就係港澳條例第十八條，就係賦予咧所有即係俾嗰個權力一個權利俾台灣咧，可以係因為睇到香港居民自由或者安全有受侵害之餘，即係可能。就可以提供必要的援助。另外，根據咧《私人實質》第二十五條同埋《港澳居民嘅定居居留辦法》第十六條咧，羅列咗好多項條件，我記得十六項條件咧，可以俾你申請定居居留嘅。啱啱講到政治庇護嘅問題，佢係其中之一，十六項條件其中之一。但係關鍵嘅地方就係話乜嘢咧？台灣到現在為止啊，我從未聽過一個例子係純粹用政治庇護，啱啱我講嗰條，即係《港澳條例》第十八條。作為一個咧審批嗰個人入到台灣嘅單獨標準嘅，換言之，一個人入到嚟，一係你要求學，一係你要工作，一係你要投資或者醫親呢啲情況，你要申請呢啲門檻，然之後咧你符合曬呢啲條件，即係普通申請居留一樣。之後台灣政府可能喺某一啲環節上做嗰啲鬆綁，譬如咩地方咧？譬如話梁文晶。譬如話，你要講俾我知，你要醫親，你有個老婆喺台灣，你要醫親，陪佢，你要攞居留權，咁你充充紙 ，OK？ 你講俾我知，你喺香港警署攞唔到呢個良民證，台灣政府就會調查你好多個背景，好多個方法去做，之後確定到你 OK 啦，咁就可以剔除咗你移民，即係良民證呢個咁嘅要件，咁就可以俾到你過去。但係其他嘅條件啊，全部都符合曬。呢個好處係乜嘢咧？台灣記住，辦呢啲咁嘅人道救援並不是台灣嘅義務，更加冇所謂道義嘅義務。佢一個佢嘅 privilege， 呢個地方要 affordable 嘅情況之下，可以俾香港人嚟到呢個地方。我從來唔鼓勵香港人去任何其他地方嘅，因為去任何地方必然牽涉到個人生嘅大嘅轉變，而呢個人必須要明白嗰個地方有啲咩規矩。我哋喺海外嘅唔同嘅人先可以透明化。將有關的一些東西盡力給香港人知道有這種 options， 你去哪個地方每個人自己決定。但有一點很清楚的地方，就是我從來都覺得千萬不要，現在很多人說呢坐船、啊、由香港去台灣、啊、我勸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做、啊、為什麼呢？已經說得很清楚，必須合法進入台灣才可以提供剛剛講的香港人道援助救援方案的有關的援助，這個是第一點。如果你非法入去，去到台中港、台南港那些，不好意思，拉你去坐監，坐完監遣返香港，就是這麼簡單。所以這件事千萬不要以為呢是即是肆虐等閒。另外有兩點想補充，是很簡單的。第一件事就是6月29日開始呢，其實就已經有一個呢新的政策，就是讓人入台灣。因為封關的問題呢，很多香港人現在去不到台灣，有些已經申請了學籍了。咁啊，而家開放咧有一點咧就叫做特殊人道考慮及緊急協處，就可以俾香港人咧入台灣，就係啱啱講嘅停留嗰一關，就俾你入去。各位，特殊人道考慮並不是政治庇護啊！我講明俾大家聽啊， 根據台灣嘅經濟文化署嘅講法咧，特殊人道考慮及經緊急協助係講咩咧？紅白二事，換言之，有人結婚，有個爸爸媽媽或者親人過身，你要去辦葬禮，你就可以特殊人道考量及緊急協助過台灣啊！你唔好以為喺香港度咧，即係做嗰啲用武行為就可以用呢個地方入台灣，未去呢個地方，你要用咩情況咧？你咪按翻嘅程序咯。個程序包括咗啲咩咧？商務履約、跨國企業內部嘅調遣，冇得人話哇點做啊？咁就係話你點可以喺佢符合佢條件嘅情況之下，能夠辦到你要辦嘅事？香台灣政府絕對唔會一個地方就係話歡迎香港嘅手足過嚟冇掩雞籠入到嚟，我先政治審查啦，冇咁嘅事。佢一定要你按照固定嘅方式，現有嘅方式入到嚟之後，逐一政治審查，唔掂踢你走。所以呢一點咧，一定要講得好清楚。另外就係話，今日開始咧，就係7月1日開始咧，台灣政府已經成立咗一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佢開埋個辦公室喺信義路3段添嘅台北市啊。呢個辦公室就基本上係一個統合嘅辦公室，俾人咧去問各項問題，可能係手足，可能普通經濟嘅移民，可能係由即係居有居留權嘅人想做定居，咁嘅情況都可以問。咁好多手足就會問：，我去到嗰個地方度，台灣係咪俾錢我㗎？咁樣，咁佢嗰方面有一定嘅一啲資助可以俾到。而家金額未明，因為今日先開始，我都要查清楚佢嘅金額有幾多。但肯定有一點就係話咧，台灣政府咧係已經開始做緊呢一方面嘅工作，就係話咧幫緊一啲手足。咁好多好多先前即係。很多的爸媽冒款俾啲手足嗰啲嘢咧，佢哋可能真係已經過一段落，因為好簡單，台灣政府 is helping。咁呢樣嘢嘅話，已經唔係任何人係促成噶，我冇促成呢件事噶，而係話台灣政府基於佢人道嘅考慮同埋 stand with Hong Kong 考慮，俾呢個 privilege， 俾呢個咁嘅優惠俾香港人。但係同時候，我希望有一點，任何香港人去到無論台灣、加拿大又好、澳洲又好，記住人哋呢個國家冇欠香港人嘅。我哋記住係要成為服務翻嗰個社區社群嘅一份子。我成日覺得呢點相當相當重要，而千祈唔好幻想政治反、政治庇護四個字刻喺你頭上咧，無往不利。唔好意思，呢個 stigma 可能會跟你一世。第一係一個唔好，對個人係唔好。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去到嗰個地方度，嗰個政府好難做啊。點樣做？佢以為政治庇護一定要一。100% 肯定你是由於這個抗爭的原因他才可以給你這樣嘛，有什麼辦法 100% sure 的？可能比例很少，而且按照每個地方資源有限和不同黨派之間的鬥爭，他們必定會製造很多的話題，所以很多事是說了但不會做到的。真正做到的是什麼呢？是一個恆常的機制，求學、工作、投資、創業這些地方，你用這些門檻去做，可能在某個地方可以給你少許鬆綁，但是呢一定是按照這些正常的門路去做呢，機會比較高。我都覺得呢，台灣政府是沒有必要呢去公佈呢去否決一個人有居留權的原因的，因為很簡單，這個政治太敏感，而且沒有一個國家會這樣做的。所以我想大家要清楚是台灣有這樣的特色，以及譬如它跟加拿大的分別，加拿大需要難民的國會聽證，台灣是沒有國會聽證的程序，是純粹由這個行政部門去決定的。那這個程序要拖多久，要多長呢？很長時間。據我所見，我看到起碼2個成功的例子，起碼都要以月計甚至半年以上的時間才有可能成功，才有可能叫做可能成功了。所以不要以為去到那個地方到台灣一定行，一定搞得定，沒有這樣的事。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每個地方他們的難處，也要明白每個地方他雖然幫緊香港人，但都要守護他自己的地方的根本的利益，這個是我的講法。 是啦，其實呢，我想我哋大家即係我想做呢個節目一個部分嘅原因，其實就係大家對政治庇護呢四個字呢，其實有好多浪漫化嘅想像。即係我諗我自己好鍾意其中一套戲叫做 White Nights， 即係白夜逃亡呢，就係、是、講到一個芭蕾舞蹈家點樣流亡去美國啊，跟住好似 everything is fine 咁樣。但其實 it's not that， 唔係咁容易嘅呢樣嘢。因為其實有好多時候政治庇護呢樣嘢，其實對於好多 個別外國政府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好大嘅 issue。 呢個唔單止係因為話要支援某一個外國嘅革命或者一個外國嘅即係一個嘅民間運動咁簡單，亦都要顧及到當地民眾嘅感受。澳洲嗰方面其實嗰個政治庇護 ，by the way for example， 政治庇護嗰個嘅成功率好似話唔係好高嘅啫，係咪啊？ 過去嚟講咧，個成功率係好低嘅，其實都係平均都係17%。當中如果涉及啲中國人或者係啲馬來西亞人咧，可能係單數字嘅成功率嘅。咁一般嚟講，成功率高都係代表一啲戰亂國家。咁我當然唔會話我哋嗰啲手足咧，佢個成功率會低啦。咁因為咧，其實我哋而家幫個手足嗰邊咧，佢哋去lock 個 application 咧，都係經過一啲專門處理呢啲案件嘅律師去做評估嘅。大家去律師一般嚟講都會同手足講翻曬所有嘅佢面對嘅風險啊，面對嘅處境啊，咁然後交翻俾手足去決定點樣樣去做，咁然後先至再申請嘅。咁我要強調啦，永遠都強調政治庇護喺澳洲嚟講係一定係一個 last resort 嚟嘅。即係你冇得揀，同埋你個條件係各樣嘢都係好適合我哋先至會建議去做嘅。咁其實除咗政治庇護之外咧，呢度澳洲嚟講，一般嚟講你唔可以讀書啦。咁其實澳洲嘅簽證咧都一般嚟講都係好似 skill migration 啊，就睇你一個職業啊、能力啊。咁同埋讀書呢個簽證咧，其實係冇年齡限制嘅。咁基本上咧，你嚟到咁你如果你想睇定啲，咁咧其實可以係經過讀書一段時間，了解一下呢個社會，頭先再去。咁其實佢個門檻咁高，亦都係要求好多一啲好 substantial 嘅證據，咁去 prove 你嗰、那個符唔符合佢嗰個難民資格申請嘅。咁所以我哋去幫手足嘅時候咧，一定係要做足嗰、那個俾一個法律諮詢、那個手續，頭先做呢樣嘢。咁啦，咁如果我哋有部分手足，佢哋最後決定咧，都可能係行學生簽證呢條路嘅。咁相對嚟講，我哋最重要咧，就係啲手足佢嘅生活係有個 certainty， 係冇一啲冇辦法去評估佢未來嘅生活係點。同埋我要即係回應阿方寶，其實喺澳洲去等待審批咧，嗰個時間仲要耐過台灣，我哋起碼最少都要一年至年半咧，先有第一次機會去見移民官。先有第一次機會咧，去知道你得唔得。如果呢個第一關佢過唔到嘅話，仲要去過第二個上訴嘅審裁處，嗰度又係一個一年至兩年嘅等待。其實嗰個等候嘅時間好漫長嘅，絕對唔係一個輕鬆嘅日子嚟嘅。咁所以咧，我諗所有嘅手足，我點解我哋要帶翻佢去一個專做呢啲 case 嘅律師去評估咧？咁就係俾佢哋 concern 曬所有嘅嘢，去考慮曬所有嘅嘢，咁然後做一個最正確嘅決定，咁然後先至 go forward 嘅。咁而澳洲咧就好幸好，其實佢都有好多種類嘅簽證，咁譬如有讀書啦，或者有啲本身嗰啲手足過嚟，佢本身自己有技能嘅，咁其實有啲係可能去一啲偏遠地方，咁佢其實都係嗰個門檻會低少少嘅。咁我哋都係建議佢哋根據律師的建議去做那些事情，即永遠大家要希望所有人都記住，政治庇護一定不是一條捷徑，移民的捷徑，千祈不要想著按住有人跟你說，現在香港這樣的情況，你可以搭順風車，是沒有這種順風車的，即每一個個案呢，其實都是 case by case 去考慮的。就算咁樣，因為有啲人會俾一個好錯誤嘅諗法，就話可能一攞過去批啦，其實係唔會嘅，即係我一定要強調一樣嘢咁咯。 嚇，加拿大 同樣嘅台灣都要係冇錯 嘅。嚇，加拿大嗰邊咧？ 加拿大其實我好贊成頭先阿 Jane 同埋阿桑普嘅講法，其實都有類似嘅情況。加拿大對於政治庇護咧，其實佢係按照呢個個別個案審批而去做出一個決定，咁俾你通過一唔通過。而喺當中嚟講咧，暫時亦都因為冇一個，所以 minister's permit 出嚟咧，係冇一個 blanket policy 咧，係話保證因為香港受到政治風險嚟嘅手足咧，一定可以攞得到。咁同埋咧， 那個程序咧亦都係非常之嚴謹。例如，如果佢真係要走呢一個途徑去申請身份嘅話咧，嗰、那個當事人申請者一定要提供足夠嘅證據，證明佢喺香港真係有政治風險嗰個存在。例如佢抗爭期間一個照片啦，受到曾經俾呢個香港傳媒訪問過嘅記錄啦，甚至係如果俾警察係檢控過佢嘅檢控一啲嘅文件，檢控咩罪名，或者有冇受到虐待，之後嚟講有冇坐過監，甚至佢自己附屬嘅香港嘅公民社會嗰個組織咧，可唔可以出到一啲嘅證明，話呢個人咧真係長期或者係曾經參與過香港嘅抗爭嘅行動啦，而面對一個政治迫害嗰個風險等等。咁所以咧，我哋自己同呢個難民局一啲嘅法官同埋呢個人即係人道嗰啲個案難民嘅律師咧傾過咧，我哋亦都係個講法一樣啫嘛。政治庇護第一唔係一個必定成功，亦都唔係一個捷徑。如果萬一真係到時真係被否決嘅時候咧，佢被遣返翻嚟香港咧，面對嗰個生命危險係非常之高嘅，尤其是而家國安法已經實施咗之後，同埋咧佢嘅時間亦都非常之長。你申請咗之後，譬如舊年年中已經遞交咗一啲香港嚟嘅手續喺加拿大嘅申請，亦到而家都仲未見到一啲即係難民法庭嘅代表。咁即係話咧個 first hearing 都仲未 kick off 啊。咁如果你真係而家武漢肺炎底下咧，我相信呢個程序咧係會更加加長咗。咁呢一個長期嘅等待咧，其實對翻個申請者本身所造成一個情緒啊、上嘅焦慮啊，其實個壓力都相當大。咁反為咧，其他譬如學生讀書咧，如果你讀兩年，最快社區學院畢咗業之後，這個亦都冇限年齡嘅喎。你讀完之後咧，如果有揾到工作，你好快可能年幾，最快年半左右，你已經可以攞到一個身份。咁而家仲有另外一個途徑咧，就係一個叫 sponsorship 嘅 program。咁我哋亦都係爭取緊，要求加拿大嘅政府咧，可以喺嗰個所謂贊助個計劃嗰度咧，可以更加寬鬆化，係令到如果我哋喺呢度本地香港嘅加拿大社區，如果有成員願意進行對啲申請者進行擔保嘅時候咧，佢哋可以寬鬆處理。所以總嘅嚟講，我哋唔覺得政治庇護係唯一個途徑，更加唔係一個捷徑。咁我哋反為咧，希望就翻每一個個案嘅情況，係俾佢一個諮詢嘅服務。亦都從佢考慮到個人嗰個處境、個個案嘅特殊嘅情況，再加埋佢自己本身一個意願咧，係俾佢做一個明智嘅決定。咁我覺得呢個喺救援手足嗰度係非常之重要。 係啦，咁樣咧，其實咧就大家唔好即係講得衰啲講句，就係冇諗住。試過兩次威，被警方拘捕過兩次，即係呢一個政治庇護就一定 work。其實由台灣、澳洲同埋加拿大呢啲嘅個案都俾我哋睇到，就係話其實我哋有更多更加有效嘅方法係被逃離香港、離開香港嚟到加拿大或者澳洲或者台灣，係會更加有效或者更加慳時間嘅。咁所以咧，大家其實可以 think out of the box 去諗清楚一啲唔同嘅選項啦。咁當然咧，大家最重要嘅就係嚟到一個新嘅地方，就係、是、最重要亦都係即係要對呢一個新嘅地方亦都有所貢獻咯。嚇咁樣，咁啊時間差唔多，我哋做一啲嘅 after thought 嘅。咁我哋咧翻到嚟咧，我哋都要 update 翻咧，其實由上個禮拜開始咧。就已经发生，即系一路喺度发生紧嘅一个事情。大家仲记得咧，上个礼拜咧，两个 Michael 嘅其中一个咧，即系阿康明海嘅妻子咧，接受完访问之后咧，首先有19个本国知名学者政客联署要求政府释放孟晚舟去换翻嗰两个 Michael 翻嚟，跟住咧就Justin Trudeau 已經講到明啦，say no， 佢話佢唔想咧就係話因為放咗呢兩個 Michael 咧，於是咧就所有加拿大人都 at risk。而之後星期五嘅時候咧，32名學者咧 以及政客咧就發出第二封聯署信支持咧，就係話唔好將呢兩個麥，即係孟晚舟放咗嚟換呢兩個 Michael。咁啊 ，Gloria 有份參與呢份聯署信喎，你可以稍微簡介一下嘛？ 係啊，呢份聯署信咧，其實係由32個加拿大嘅學者啦。同埋呢個同呢個外交事務有關一啲嘅專家啊，前政即係國會議員啦，同埋呢個社區嘅知名人士咧所組成嘅。咁咧就係由呢個麥當勞 Laurier Institute， 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權威嘅一個智庫嘅機構咧，所即係組織啦，邀請呢32名嘅人士咧，係去簽署。咁而呢封信裏邊咧，其實我哋最主要係回擊翻喺最近有19名本國嘅一啲嘅政客同埋學者咧，係施加壓力俾我哋嘅加拿大政府，要求政府咧係釋放呢個孟晚舟，而去換取兩個 Michael 嘅釋放嘅。咁呢個亦都係。同時間咧，康明海嘅妻子咧，佢亦都係提出類似一個要求。咁我哋咧就呢一封信裏邊咧，其實我哋表達嘅意見咧，最主要有幾點。第一個咧，我哋強調翻，其實我哋加拿大咧一定要強調翻，要維護翻我哋自己個國家獨立嗰、那個即係、就是、決定嘅主權，同埋亦都要維護翻我哋加拿大一個司法公正獨立嘅一個。核心的價值，如果我們真的為了要解決一個短期的所謂兩個 Michael 的問題，當然其實都沒有保證的，你釋放了孟晚舟不等同 Michael 一定會被釋放，如果真的要用這種的人質交換的方式的時候，我們也都會放出一個錯誤的訊息給中共或者甚至其他的流民的政權啊，即係鼓勵咗佢哋日後咧，可能對翻，即係如果有面對其他啲佢哋無法解決嘅問題嘅時候，可能繼續隨意去監禁我哋一啲嘅加拿大人，作為一個籌碼去強迫我哋嘅政府去受屈。所以喺呢一度嚟講，呢、這個所謂嘅人質外交嘅策略咧，其實我哋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唔恰當，亦都係有違翻我哋。國家主權同埋呢個司法公正嘅一個做法，另外咧就亦都會影響咗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啲嘅盟國，即係有簽署呢、這個即係引渡條例嘅盟國嗰個互信同埋個關係，特別係美國今次係要求我哋即係拘捕呢個孟晚舟啦，係去遣返俾美國嗰度受審。咁其實咧，按照我哋加拿大本地法庭嗰個審判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就話佢嗰個控訴咧，確實係證明到有跡象咧，即係有證明咧，就係孟晚舟自己本身真係有一個即係違反咗一個一啲即係罪犯罪嘅行為嘅。咁而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哋覺得就我哋一定要提供翻俾翻呢個法庭嗰度咧，繼續佢嗰個公正嘅審判，直至到最後得出嘅結果，我哋按照法庭個結果嚟作出一個處理，而唔係喺呢個所謂人質嘅壓力底下咧，係去向呢個中共叩頭。咁而另外咧，我哋覺得喺呢個時候。其實如果加拿大真的要爭取釋放Michael 呢，其實我們還有其他很多的策略可以利用，而不是用一個人質的交換的方式。例如我們可以在和其他的盟國，包括了五眼啊，或者甚至這個歐洲啊、G7 等等的盟國呢，去連成一個聯盟呢，去共同要求加拿大呢去釋放一些隨意拘捕了的一些的人質。另外呢，在長線來說，我們覺得呢也都可以即重整回那個國際的秩序，大家一定要連成一起呢，是敢於對這個中共絕筆，而不是繼續即向這個中共叩頭。那這個包括了在這個國際機構那裡呢，我們都要重奪回那個控制權，聯合國、世衛甚至世貿呢，都是我們一個即係目標嚟㗎。咁如果短期嚟講咧，我哋覺得喺呢個 站在呢個加拿大的立場咧，其實我哋亦都有其他啲嘅所謂談判嘅籌碼係未用曬嘅。呢、這個包括咗喺加拿大，亦都有好多嘅大陸嘅學生喺呢度啦。究竟我哋對翻佢哋嘅簽證，或者甚至一啲違反咗加拿大喺呢度干預我哋國民嘅即係言論自由啊、行動自由、表達嘅憲法嘅權利咧，其實我哋可以對佢哋採取一個點樣嘅措施咧？我哋可唔可以立法係令到呢一啲中共喺加拿大本土干預我哋加拿大自國民本身嘅言論自由嘅一啲嘅人士咧，可以採取一個處分？另外咧，就甚至我哋加拿大本地咧，亦都有好多嘅科技同埋呢個資源咧，係中國所需要嘅。咁譬如喺舊年，中國自己本身有豬瘟，而佢突然間咧就話要恢復翻加拿大嗰個豬肉嘅入口。其實呢啲正正係表達咗我哋加拿大本身，就算喺經濟貿易嘅方面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嘅優勢。好可惜，我哋政府一直咧係冇利用起嚟咯。咁我覺得而家係一個時候，係需要重新嚟檢討翻我哋同中國整體個外交啊個關係，亦都要重新去即建構一個有效同中國平起平坐一個咁樣嘅外交一個處理嘅策略。 澳洲係咪其實都有類似嘅 situation 啊 ，J？ 澳洲就有一個最近就有一個澳洲嘅國民咧，就因為販毒咧就被處死刑嘅，即係被判死刑嘅。咁呢度都有啲迴響嘅，咁我哋嘅政府都有回應啦，咁啊關注佢個情況嘅。咁其實咧嚟緊近年咧，其實澳中關係都係好差噶啦。由咧個幾年前嘅一個國會議員叫鄧森嘅案件開始咧。有所謂的反干預法啊，防止一些中共的在我們澳洲一些政界啊，或者一些機構裏面的滲透啊，還有要登記這個代理人開始呢，我們的澳中關係呢已經是日江河日下的了。尤其最近呢，有我們這邊的澳洲總理啊，我們外長要求這個獨立調查這個武漢肺炎啦，這樣就更加是好差啦。咁而家先，我哋講翻啲民間嘅情況咧，已經開始有啲風氣咧，就係話唔買Made in China 嘅產品。咁亦都質疑一啲我哋啲大型嘅超級市場咧，點解啲架上面大部分都係啲 Made in China 嘅嘢？咁咧就即係個氣氛都喺度嘅。咁即係所以我哋就覺得我哋呢邊咧就澳洲政府都實對華清拆，其他係幾硬嘅咁樣咯。 咁其實中國喺國際上不斷用一啲比較我都唔想用，但係其實都不能不用嘅，即係一啲比較乸渣啲嘅手段去爭取一啲佢哋自己即係一啲嘅政策上係對佢有利啦。桑普，你覺得其實中國咁樣喺呢一種國際上霸道嘅行徑，你覺得其實對於中國嚟講個未來嘅情況會唔會其實對佢哋真係咁有利，係咪真係咁 work 咧？ 其實好多人都諗緊，香港一定你諗下，兩年之前好多人都去做評論就話咧，香港係一隻金蛋嚟嘅，洗錢中心嚇，中國唔會摧毀佢，就摧毀佢俾你睇。因為點解？因為大家要明白，共產黨從來都係唔以利益掛帥、金錢掛帥，佢係以權力掛帥嘅，佢係以佢嘅生存掛帥嘅。如果今日你睇到香港一連續一年嘅事，你會知道。當他看到他的命共產黨沒辦法去有安全感的時候，就立一個港版國家安全法出來，這個就是他的反應。所以我就會覺得，就是說現在要看回這個局面，我會覺得共產黨去到這個位置，他想著是想在美中新冷戰的地方贏出第一役，就是香港之役。他要證明給美國看他能夠打贏這場仗，但關鍵的地方就是後面的牌怎樣打下去的問題。當美國限制中國官員的簽證，限制他家屬的簽證，好了，中國也對等限制美國的家屬簽證。第二步是怎樣，涉及到科技問題了。 軍民兩用設備的輸出的問題。第三步呢，金融戰就是香港民主法 Hong Kong Accountability Act。 跟著呢，你看到英國已經考慮一些反制措施，歐盟都在想怎樣反制，日本都在想怎樣反制。未來的路我真的不知道，我現在都政治正確地說，我不可能去勾結別人去做些什麼，但是我有一個預測而已，我預測未來的情況會相當嚴峻。即換言之，中國會不會繼續有牌打下去呢？我有 very big question mark。 而我也看到習近平現在所做的中國，就是說他要顯示到中國共產黨的繁榮盛世，中華民族復興給大家看，這個天朝大國的美夢正在這裡吹噓。咁現在我哋睇到咁多嘅 Michael， 譬如台灣都有李明哲啦，李明哲已經被人困咗監添啦。咁呢樣嘢嘅話，你話呢啲人質外交係對每一個國家都做緊，到緊我加拿大如是，澳洲亦如是。你睇緊對付捷克啊，佢個參議院嘅院長點樣俾佢即係毒死定激死，我唔知啦。佢都可以咁樣做，所以我就話而家去到咁嘅位置咧，我都係好覺得。現在似乎全世界要有一個進入一個呢，即是好像 New Cold War 這樣的氛圍，而面對這個氛圍的時候，你只要守護著一個基本做人、做人類生存的價值、自由、人權、法治，守住這些基本的價值才可以繼續延展下去。那問題就是說香港現在有這樣的局面，很困難的局面，那我更加希望在海外由香港去到那裡定居的所有的當地的國民能夠呢好好咁樣打好呢場仗。咁呢樣嘢嘅話，你哋點樣打？香港人而家唔可以同你哋勾結噶啦，唔可以咧叫你呼應噶啦。但係問題話呢樣嘢就係話，之後點樣做落去咧，就睇下大家自己本身就係嗰個良知以及道義啦。 咁啊，其實 有一個好驚喜嘅現象咧，就係過去呢年幾兩年咧，我睇到喺成個國際社會嗰度咧，係逐步喺度建立起一個敢於對中共說不的一個咁樣嘅氛圍，呢、這個最緊要咧就係、是、當然除咗譬如一啲嘅中國喺世界各地一啲即係流行式嘅一啲嘅政策啊，或者甚至係手法係即係所有嘅國際社會都好憤恨之外咧，其實最近嗰個武漢肺炎，由於中國隱瞞疫情而導致全球幫佢要埋單咧，其實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導火線嘅。咁就我知道，就算包括咗加拿大在內啊，美國同埋呢個歐洲，同埋好多 G7 嘅盟國咧，其實而家已經部署緊，就當個疫情稍為平復落嚟嘅時候咧，大家會有一個協調地係向呢個中共問責。咁而家香港國安法呢個實踐咧，即係實施咧，其實亦都係另一個焦點咧，係證明咗俾國際社會知道。就係呢個中共政權嗰個真正嘅即係實質嘅性質係點樣樣？根本佢係一個完全唔遵從國際條約嘅一個咁樣嘅流民嘅政府啊！咁變咗大家亦都有一個講法，就話我哋需要建立起一個聯盟，而唔係個別單獨反應齊聲係向呢個中共説不，同埋各自亦都可以喺經濟貿易啊，甚至關稅啊等等一啲嘅措施，係喺針對香港嗰度咧，亦都可以進行一個重新嘅檢討。喺日後一啲嘅經濟貿易嘅條約裏邊咧，亦都要加強翻嗰個人權條約嗰個體現。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全球而家逐步興起一個氛圍。我咁講，始終我哋覺得咧，即係仍然係對呢一個發展咧，我哋雖然覺得係一個艱難的路程，但是亦都係開始睇到有一個曙光，亦都睇到咧國際對翻中國嘅軟同埋鋭實力嗰個滲透操縱咧，係越嚟越警惕嘅。咁我覺得希望將來真係國際社會能夠共同去建立到一個強有力對華同埋對港嘅政策，去支援翻中國同埋香港所有嘅手足。 系啦，澳洲方面有冇啲總結咧？ 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嚟緊係講好多關於救生艇計劃啊，或者避風港嘅計劃啦。即係我自己角度咧，就係我哋覺得咁多個海外戰線咧，應該係有更緊密嘅聯繫。咁我喺我哋游水工作上方面咧，係會更加方便嘅。 咁另一樣嘢我好想講咧，就係雖然我哋啲國際線線係希望幫香港人打開最多嘅逃生門，但係我相信大部分嘅香港人心裏邊想嘅嘢咧係留。我哋無論打開幾多道門，我哋其實佢哋最想係留翻喺香港，即係話我哋做任何嘢係想攞翻我哋自己最想嘅香港。因為我離開香港唔係好耐嘅啫，即係我自己對香港係好有感情。我諗喺呢件事上面，我先發現到我原來係好愛香港。我自己係希望喺呢一度係可以喺未來，我又攞翻我哋以前真係好似話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嗯，係。是好啦，咁啊，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咧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咧，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咧，就揾到我哋呢個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到7:30咧，城寨網上直播嘅，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呢期嘅離地新聞係2020年7月1日加拿大多倫多時間早上8:00，我哋啱啱國慶日 by the way 嚇，澳洲墨爾本時間晚上10:00，即係香港時間晚上8: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拜拜。